边的叫做山边，曾经那么爱爱，如今面目全非。此刻你心里的幸福是谁？你说异乡的生活有爱陪在身边，那种无垠的辛苦才算值得磨练。上海滩上的星光一点一点点，我的心事一夜一夜。曾经那么爱，如今那么远，世界上唯一不变的叫做善变。曾经那么爱爱，如今面目全非。此刻你心里的幸福是谁？世界上唯一不变的叫做善变。曾经那么爱爱，如今面目全非。此刻你心里的幸福是谁？听说那里的女孩声音软，说那里的夜色总让人容易醉。听说你在上海定居了一两年，我对你还会有想念。 好让我不曾后悔。

痴心是愚蠢，你不心疼。Oh no， 每个人的人生各有旅程，你的世界，我的存在，像个路人。多少次想对你大声说出，有人为你偷偷在哭，为了他再多苦你都忍住，我的温柔你不在乎，你的喜悲全交给我，我的煎熬却不能说，最近的幸福最遥远的路谁的错。多少次想对你大声说出，有人为你偷偷在哭，为了他再多哭你都忍住，我的温柔你不在乎。你的喜悲全交给我，我的煎熬却不能说，最近的幸福最遥远的路谁的错。多少次想对你大声说出，有人为你偷偷在哭。哦哦，我在为你偷偷在哭。 每一次想你的时候，不敢让泪水滑落，我担心模糊的双眼会看你看不清楚，我知道梦中的温柔总是不会停留多久，紧紧抓住别让时间太快地走。每一次想你的时候，总感觉不知所措，呼唤着熟悉的名字，问你还爱不爱我，我知道缤纷的花朵会在盛开之后凋落，多看一眼别像秋天一样冷漠，告诉自己想你的时候只会更加寂寞，可是这种感觉不想错过，告诉自己想你的时候也许你也会想着我，虽然明知道这是一个梦。每一次想你的时候，我的心就会颤抖，说不出是爱你太多还是我不懂缘由，我知道昨天的笑容会在明天变成哀愁，我的爱情就像流云一样飘过。 天一样冷漠，告诉自己想

Thank you.

写给你的信中，